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每天清晨8点到8点半，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这里是2018年为您带来的一档全新栏目《风从哪里来》，关注文化热点，和您聊点有趣的。我是田阳。2017刚刚过去，新的一年刚刚开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去年一年您读了几本书啊？ 2017年，我看了韦鱼的《西出玉门》和刘和平的《大明王朝1566》。 我看了韩松的《地铁》，但是没看完。我还看了一个有点恐怖悬疑的小说《驱魔》第二部，第一部看完了，第二部还没看完。 我看了一本 FBI 犯罪心理调查，我还看了一些，但都没看完，大部分都和科技有关，比如说像，万维刚的那个《万万没想到》，还有一些什么量子力学史话呀。我买了《时间简史》和《未来简史》都没看的，但我爸看了。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有人说读书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这点我不否认。1000个读者心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嘛。就算是读同一本书，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和收获。更何况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品味不同，对读书阅读的选择自然也很不一样。不过呢，读书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大众的事，因为如果不是的话，就没有畅销书排行榜这一说了。您说呢？开个玩笑哈，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先来借助一个聚集了很多人的阅读平台亚马逊中国，通过他们的大数据和各种排行榜来回顾和了解一下2017年大众的阅读状态。自从2004年进入中国以来，亚马逊中国已经连续13年发布纸质图书榜，连续5年发布 Kindle 年度电子书榜了。2017年亚马逊中国最畅销的纸质图书前3名分别是《解忧杂货店》、《我们仨》和《皮特猫》，最畅销的 Kindle 付费电子书前3名则是《三体全集》、《解忧杂货店》还有《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作家榜中，2017亚马逊中国年度纸质图书作家榜的前3位分别是东野圭吾、尤瓦尔·赫拉利、杨绛。 Kindle 年度付费电子书作家榜前3名则是东野圭吾、刘慈欣和王小波。根据亚马逊中国的介绍，内容付费、影视剧热播等2017年的社会热点对阅读带来了显著的影响。在2017年亚马逊年度新书榜中，有很多书籍都是基于作者本身在付费知识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之后才集结成册出版的，比如《好好说话》、新鲜有趣的话术精进技巧、给孩子讲量子力学等等。同时呢，热门影视 IP 对原著图书销售的拉动作用依然很明显，比如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白鹿原、新版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这些国内外热门影视作品的原著图书在去年都有着非常不错的销售表现。其中《人民的名义》销量变化是尤其明显，这本书在电视剧上映前后1周，纸质图书销量增长了21倍，电子书增长了191倍。说完了纸质书，我们再来回头看一看电子书。 首先要表态啊，我是一个电子书的拥护者，因为电子书呢既方便又环保。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家里的书柜是真的没地儿放了。但是呢，遇到特别喜欢的书的时候，还是会买一些纸质的放在家里留着，再买一本电子书随时看。我相信爱书的朋友们一定有很多和我一样，无法抗拒纸书拿在手里的那种踏实感。说回电子书，根据亚马逊中国的介绍， Kindle 电子书在2017年为古典名著、套装书、新书等拓展了更多的阅读群体。在 Kindle 免费电子书的下载榜上，《红楼梦》、《三国演义》、《山海经》等中国古典名著都进入了榜单的前十。付费电子书榜中包括《三体》全集、《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巨人的陨落》、还有《明朝那些事儿》等套装书，《白鹿原》、《月亮与六便士》、《编程》等一些中外经典，还有《美国众神》、《沙丘》等新书，在电子书榜的排名是明显高于纸书榜的。此外，亚马逊中国还授予了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2017亚马逊海外最具影响力中国作家的称号。去年8月，亚马逊在它全球的14大站点以纸质书和电子书同步发行的方式，首发了贾平凹的小说《高兴》的英文版 Happy Dreams。 这个称号授予贾平凹先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了。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这里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的是2017年度大众的阅读状态。上个月末，由新华网、亚马逊中国、书香中国、全民阅读官网联合发起的2017年十大文化阅读热点事件票选活动也揭晓了结果。在18项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化阅读事件中，经由网友票选和专家的评议，选出了十大事件，既是对国民年度文化生活的盘点，也是对全民阅读现状和趋势的一次全面观察。我们就挨个来说一说。第一个事件，多项措施出台，全民阅读工作迈出坚实步伐。2017年2月至5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陆续下发关于开展2017年全民阅读工作的通知，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等文件，指导公众阅读。6月，国务院法制办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将为促进全民阅读、保障公民的基本阅读权利、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发挥重要作用。第二个事件，朗读者等现象级的文化综艺节目获得公众点赞。从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再到朗读者，2017年初有多档文化类的节目接连火遍电视屏幕和社交网络，同名图书也是持续畅销，唐诗宋词文学名著的美重新唤起了国人的诗心和对文学的一种温柔记忆，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第三个事件，人民的名义、白鹿原等热播影视剧引领阅读潮流。2017年3月，一部人民的名义成为了刷爆全网的现象级作品，衍生话题更是在各大社交平台上不断引发热议。4月份，已故作家陈忠实的名作《白鹿原》同名电视剧播出，可以说是文学经典改编影视剧的又一典型案例。剧集的热播期间，《人民的名义》《白鹿原》的原著销量大幅增长，也是延续了近年来影视作品引领阅读潮流的这种趋势。第四件事，名家相继去世，引公众追思。2017年1月14号， 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逝世，享年112岁。1月22号，著名学者、以《红楼梦》研究著称于世的冯其庸先生逝世，享年93岁。4月15号，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总导演、制片人杨洁女士逝世，享年88岁。12月14号，著名文学家、诗人余光中先生逝世，享年89岁。他的乡愁传颂至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这些文学名家、艺术大家的学术风范和人文情怀，值得我们所有人去缅怀、去致敬。第五个事件，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突破3亿。去年四月，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在杭州召开，发布了2016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16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突破3亿，市场规模达到120亿元。国家政策的扶持、阅读环境的形成、精品力作的推出以及用户规模的拓展，可以说是这四驾马车拉动了数字阅读行业的持续增长。第六件事，新华书店成立80周年。对于上世纪50年代之后出生的人来说，他们成长学习的记忆中总会有一座新华书店的存在。自从1937年4月24号在延安的窑洞里诞生，新华书店如今已经走过了80年。书店遍布全国，承载了几代人的阅读往事。5月18号纪念新华书店成立8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6集文献纪录片《新华书店》也在央视播出，同时还出版了同名的图书。第七件事，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10部正式出版。2017年9月，由中宣部等部门支持和指导，国家图书馆组织实施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图书正式出版发行。第一批的10部包括了《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管子》《孙子兵法》和《史记》。第八件事，内容付费成为文化消费的新增长点。最近几年来，在移动支付、互联网技术和消费升级的加持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内容付费来提升自我，买一门课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消费流行。芬达、知乎 Live、 得到、豆瓣时间等内容付费平台也不断涌现。内容付费领域从最初的商业、财经、技能培养等，已经向更多更丰富的细分领域扩展。内容付费的理念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用户认可和接受。第九件事，党的19大文件以及学习辅导读物热销。党的19大胜利闭幕以来，全国迅速兴起了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的热潮。党的19大报告单行本、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党的19大报告辅导读本等19大文件以及学习辅导读物的总发行量屡创新高。第十件事，各方扶持，实体书店回暖渐成风潮。前几年实体书店的存亡问题还是很多爱书人、出版人以及媒体人关注的焦点问题。2016年6月，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11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而2017年实体书店回暖迹象明显。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全国共有约80家书店开业。这些书店有的是连锁书店，有的是特色书店。政策利好以及自身经营改革创新等，都让实体书店在经历过寒冬之后迎来了遍地开花。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 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聊了不少2017年的热门图书，还有文化阅读领域的实践大事。刚才说到的最后一件，就是实体书店的逐步回暖。接下来的一点时间，我们来继续聊聊咱们北京的实体书店。在去年年底举行的第七届北京阅读季阅读盛典颁奖活动上，就揭晓了10家荣获最北京称号的实体书店，还有3家年度致敬书店。这10家最北京实体书店分别是甲骨文阅读空间、中国书店琉璃厂店、三联韬奋书店、雨峰书馆万科店、北京外研书店、韩芬楼中国新闻书店、青少年阅读体验大世界、模范书局，还有中信书店、侨福芳草地店。不知道这里面您去过几家哈？年度致敬书店的称号则是由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和中关村图书大厦这3家获得。最古都、最红色、最京味、最创新，刚才提到的这些实体书店可以说是各有特色，每一家都是北京城市里的一盏人文的明灯。在第七届北京阅读季中，还对咱们北京16个区、7到70岁的居民以及相关的政府机构进行了抽样调查。我们可以从数据中看到，去年一年北京市居民购置阅读设备、参与阅读文化活动的门票或者办理和阅读有关的会员卡的人均年消费是653.34元，比2016年度增加了250.87元。有 64.77% 的北京居民在实体店购买过图书，比上一年度也提升了近3个百分点。在读书上花的钱更多了，在实体书店买书的人也更多了。那这些实体书店到底都有什么特色呢？哪家才能满足您的阅读需求呢？今天啊，咱们的时间是不够把刚才的那10几家一一介绍一遍了。其实有一些书店，比如西单图书大厦呀、王府井书店呀，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特别推荐的是这10家最北京实体书店里相对最年轻的一家，2014年成立的模范书局。模范书局的位置在前门的杨梅竹斜街上，本身是一栋民国时期的老建筑，虽然建筑年代已经难以考证了，但是据说啊，房梁上还隐约可见出版社的字迹。而且呢，这栋建筑的对面就是清末民国时期的书局青云阁。模范书局的创办者江洵，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和建筑特色，才选择在这里重新打造一家书局。书局的名字也很有意思，模范。我们现在知道这个词儿啊，一般指的是优秀、典型、值得大家学习和效仿的榜样。但其实呢，模范原本的意思就是古代制造器物的时候所用的模型。在书籍印刷使用的器具中，活字就是模，成器就是范，所以啊，这模范也代表着古代印刷业的生产力，承载着咱们中华图书产业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记忆。在模范书局的1层，大家可以买到各种特色的图书和文创产品。2层呢，是一个展厅，经常可以欣赏到不同种类和主题的藏品，比如香炉展、民国文具展、藏书票展等等，大多数是书店老板自己的私藏，而他也欢迎和鼓励朋友们将自己的藏品拿出来展示和分享，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美好的东西。要光说特色图书和展览，有人会说，很多实体书店也都是这样的设计啊。其实 模范书局最独特的存在，还得是这里隐藏着的一个雕版印刷的小工坊，名字也非常诗意，叫竹雨山房。在这儿呢，印刷和装钉师傅们穿着手工制作的围裙，来完成用雕版手工制作的线装书。咱们简单说说这个流程吧啊。首先呢，需要刻板，获得这个雕版之后呢，再经过红印蓝印进行校对，最后才能墨印。而印成之后呢，在手工装钉的环节呢，又包括了折页、衬页、剪页、齐蓝、打眼儿、钉纸捻、上皮、裁书、包角、钉线等多重工序。您听听，多复杂，多费功夫啊。但就是这样的手工艺，才能让纸本继续，让旧时光驻足，而为大家所欣赏到。竹雨山房在2015年就曾经受到诺贝尔博物馆的邀请，为作家莫言设计了一本大封的雕版书，用宋代的字体将莫言这本80年代的小说用现代的木板刻出来，再用古代的方法给印刷出来。整个过程可以说是通过设计和思考，在保留古代技艺的同时，又将它转换成了可以适应当代的产品。我的评语啊，就一个字儿：牛。那今天说了这么多，既回顾了2017年咱们的阅读大事，也分享了图书榜单和特色书店的名单，希望大家在2018年初都能收获爱书，继续做一位幸福的读书人。最后送出一首歌，老狼的模范情书。我想啊，这封情书很特别，它就是写给书的情书。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是你想坐窗前的那棵橡树，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默默地告诉我初恋的忧伤，这就是一摊开它孤独的地图，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我想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倾斜上寂寞成长，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倾斜上寂寞成长。窗前的那棵橡树，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然后默默告诉我初恋多忧伤，这就是一摊开它孤独的地图，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我想每个街